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港金报17,3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91美元，卖出1847.8美元。港汇指数报95.1，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今日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亦称为上元节或者灯节等等。这一日是农历新年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夜，象征着春天到来。传统上有什么习俗和禁忌呢？岑日飞、卢伟力、李默一起讲下元宵佳节。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8-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北京冬奥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17岁嘅苏奕鹏勇夺金牌，为国家队攞到第6面嘅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呢就是元宵佳节，年十五啊，已经啱啱系我哋讲系第一个月圆之夜，第一个月正月十五。咁咧，我哋就系请嚟两位嘉宾嚟同我哋讲呢个元宵佳节，诶，所谓叫做中国嘅情人节。直播室度有呢个卢伟利教授。咁啊，另外电话度咧有我哋嘅才女啊，李密啊，密姑。 Hello。 哎呀，嗱，阿卢伟力，你知唔知道我哋今晚要非请李密嚟北学啊？ 梗系啊！ 你知唔知点解？ 第一，我哋要讲到即系元宵咧，一定离唔开呢个诗词歌赋里面嘅月亮啊！ 系，我哋一定会今晚揾一个环节，应该系第三个环节，专讲元宵嘅诗词歌赋。 系啦， 仲有咧， 咁咧，好似咧，我哋旧年啊，又系元宵咧，又系李默同我同埋你 系 做节目噶噃。 哦， 吓咁有纪念性。 系啊，我记得，所以旧年咧就好似有啲汤圆， 系今日都有，今晚都有。 系啦，唉， 我就品尝到。岑太嘅手艺啊， 所以好似系一种即系咁，于是咧就应咗有一首诗咧，就去年元夜时灯市花如昼啦。 嗱嗱，有样嘢你可能啊，卢伟力你唔知， 系， 所以我今日要提，我都系今次先知道。 原来今日是阿李密的生日啊，所以是不是要飞找他来做不可呢？ 哇， 原来他是今日正月十五出世的。 是 啊，不是太多巧合了，因为我都不是很记得。 我在面书上面就知道呢是新历的生日，李密。 三月一号啊，后屘即系为咗好记咧，就 set 咗三月一号嘅。咁但系事实上，即系个真相咧，就系、是、元宵嗰晚咧就作动啦，就去医院。 系元宵作动。 我闻到我妈整汤圆啊，即系咪即系同汤圆好有缘分？ 系。 咁就。咁就所以初时我爸话改佢做李元宵， 系唔系叫做李楚君？ 系啊，我妈话咁俗嘅咁样。咁事实上咧就上元节啦，系嘛？ 系。 咁事实上咧，我有个细侄咧，即系你哋可能都知佢系边个噶啦。佢就叫又系依今日出世嘅，佢就改做上元，哦、就系、是、崇尚嘅上。 啊！ 言能嘅言，就下音都系上元。 哦， 好彩唔系汤圆。 咁但系咧，就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咧，咁就我哋直播室只能够两个人，咁所以李默咧就唔能够亲自响直播室出现啦，就响呢个电话阵更近啦，同我哋更近。 哎呀，入心系啊，即系话咧，上边嗰首诗咧就系、是。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系 系， 咁又冇得系，或者俾你哋 真系不见去年人啦，系啦。 哇， 既然大两位都讲起呢首诗，嗱，阿李密要考证啦，两个版本，一个话系阿欧阳修作嘅，一个话系一个李淑朱淑珍作嘅。你 系啊？点解后来变咗欧阳修啊？我哋细个系见到系朱淑珍喎。 而家一般评论员都系讲欧阳修，比较少啲支持朱淑珍喎。你系边一派？你系朱派定系欧阳派？ 咁因为我哋即系四十年前读诗词嗰时，嗰啲系正体字啊。嗰、那个少年嘅记忆同埋青年嘅记忆咧，都系朱淑珍啦。咁就因为佢系比较。女性啦，同埋都系比较短长式啦，所以佢要泪湿青衫就啊，唔知点解就系嗰啲篡改历史嘅或者简体化嘅嗰啲学者咧为主啦，我估啊，就将佢改咗做欧阳修。 哦，嗱，卢伟力点睇？ 系啊， 你系边一派？你认为边个作嘅呢首咁出名嘅元宵诗？ 我嘅。直覺啦嚇，就覺得係朱淑珍似啲， 係 因為歐陽修咧，畢竟咧，即係佢係即係喺官場上邊咧，係扶搖直上嘅嗰種人嚟嘅。咁佢嘅詩咧，就唔係呢種即係咁誇張咁樣去表達自己情感。 佢係一個即係男人咯，男性化嘅男人啦， 冇錯啦， 就冇乜閨中兒女嗰啲豔情或者係妻情噶嘛，係啦。 即係如果你話係李白嗰啲豪放嗰啲咁樣，咁淚濕青衫袖呢啲咁樣係會有。 咁啊，歐陽修都唔係話冇感性嘅，你俾佢睇佢寫《秋聲賦》啊。佢都好多好多感性嘅嘢出嚟，不過嗱，李密，我要問你，點解好多人話係歐陽修作而唔係朱淑珍作嘅一個講法？因為歷來咧，歷主係朱淑珍作嗰個人咧，係明代嗰個楊慎。大家知道楊慎就係我哋《三國志》《三國演義》開頭嗰個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嗰個就楊慎作嘅，佢就係朱淑珍派，但係。好多人認為是歐陽修不是朱淑珍其中一個可能性啊，有好多人都咁講，因為如果你話依首詩啊，去年元夜市啊，係講約男朋友月上柳梢頭，約黃昏柳，就變咗咧係唔係好守婦德，以中國以前婦代嘅女對女性嘅道德標準，有啲人話依個咁嘅詩係淫賓之詩。 啊！呢啲就係叫做話依個呢啲女人係失好有失婦德嘅，所以咧啲人就話：喂，唔好講啦，即係唔好話女人，男人作 OK 喎，係咪劉偉力？ 嗯， 男人作約 Honey 出嚟啊，元宵節咁啊 OK 喎，但女人咧就唔可以咁露骨，所以就變咗。 咁咧就我都唔係女權分子，不過咧就係話。你喺作品或者文学上，应该系平等啩？ 嗱， 咁就 如果从文本上分析咧，呢首诗嘅嗰个女性嘅感情咧系重啲， 味道浓啊， 味道浓。嗱，点解释咧？就系去年完夜嘅时候， 系对比嘛，一个去年完夜同今年完夜， 同今年完夜嘅对比。好啦。点解今年完夜会有呢个对比呢？就是因为佢系属于一个等待嘅心灵啊。咁喺旧社会咧，就系女性就系等待嘅。 系啊。 吓，咁而如果系男性咧，佢系唔会咁样写嘅，唔会写。 但系嗱，欧阳修咧，佢最犀利咧，就去到问世间情是何物。 系啊。吓， 即系好大气噶嘛。 系，只 羡 不 翻 风雨月啊！呢个就系 咁。即係如果男性咧就唔會話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嘅，即係佢要去揾翻嗰個人嗱。男性而又有同元宵有關係嘅詞咧，好出名就辛棄疾嗰首啦，係嘛？ 青 玉案啦， 啊 東風夜放花千樹啦，嚇更吹落星如雨啦。咁啊去到咧，突然之間哇有靚女行過喎，係嘛？笑語盈盈暗香去喎，咁然後咧佢就眾裏尋他千百度，然後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咁嗱呢個就係男性揾女仔嚇嘅身影嘅嗰個詩。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咧，就等待唔到嗰種失落。 咁其實咧就好似李清照啫嘛，李清照都係寫到好多。即系赵明诚过身啦，写到好多思念啊，旧年、今年啊，系咪啊？即系咩？再不动许多愁啊，只恐扁舟暂孟秋嗰啲。咁其实同朱淑珍呢类女性嘅文学就好相似嘅。咁点解你容许呢、這个李清照咧？啊，仲有嗰个好有名嘅你侬我侬就咩咩？将一个泥人打破就化作你同啊，嗰啲系女性嘅文学嚟噶嘛？咁咪即系唔可以攞道德，因为你如果话系唔系朱淑珍定欧阳修，我觉得即系希望有考证啊，但系唔可以攞呢个道德嚟考证，同埋呢样嘢咧系男女好唔平等。点解你男人就可以即三妻四妾啊，一路用飛仔，其實係呢個元宵節咧，就係嗰啲飛仔走出去睇女仔嘅，咁啲女仔咧又扮到好靚啦，咁啊乘機即係熱鬧啦，咁所以我哋一定會記得脍炙人口嘅我哋嘅粵曲啦，粵劇啦，《紫钗记》 《 紫钗记》佢就係呢、這個。十差啊嘛，系咪就系喺即系热闹过后咧，佢发现佢跌咗嗰支差，咁点知就白雪仙嗰啲差就俾任剑辉执到，嗰出戏好有文学性啦。就其实我都留意到任剑辉，佢原先开始去行嗰时咧，佢就唱咗我哋头先讲嗰个山楂子啦。系啊，唔知可唔可以揾到你？ 呢个系电视啊，电视版权啊，李密阿监制话。 电视唔系佢系戏曲嚟噶嘛，唔系咩嚟啊？ 唔知佢话佢呢个有啲版权问题咁啊，所以我哋就冇播。 但系《紫钗记》嘅开头咧，确实。即係任劍輝飾演嘅李益咧，係同埋即係幾個書友啊，就喺元宵佳節咧就講到明係要獵豔嘅，係 啊， 尋芳獵豔咁並且係有對象噶啦， 咁又唔係情人節，係獵豔節咯，變咗係 唔係有對象噶啦，因為咧就已經有一個阿嬸啊，唔知係馬少英定係邊個啊，咁就已經。 同佢讲咗讲好咗咧，就霍小玉喺边度边度住，系佢对你嘅文明啊，即系对你嘅文学吓、啊、表示仰慕嘅，即系有即系中间有啲信息通过嘅，但系未见过面。 系 咁，然后咧佢嗰晚咧就要去揾呢个霍小玉噶啦，即系咁样嘅吓。 系、嗯、啊。所以唐演呢佢就已经话咗啦，有灯无月不如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㗎、灯宵月下就月如银，咁满街珠翠游村女，忽地笙歌赛写神，不剪方砖开口笑如何烧得似良神。哇，即係个个都即係觉得即係即系一定要出去把握呢个开大 party， 系呢个就系 嘅机会。 阿、山金老人， 系 呢、这个就系才女，啱啱同我哋念另外一个才女 系啦 嘅诗啦， 系 啦，文才啊，即系非常有文才。 唔系呢个系唐伯虎啊，唐演。 才子，唐伯虎系 才 子， 系啦，才女念才子，系啦。 唐伯虎咧，系啊，我哋都系苦中，即系苦年吓，苦中即系作下乐啦。趁住今晚咁好彩，琴日又情人节啦，哇！啲花仍然好贵啊。头先我翻去即系买咗少少花咧，都系仍然好贵，净系好多人买花啦。咁而我记得旧年就算有口罩戴住咧。都有好多嗰啲花燈啊，都有人出去行啊。今年真係可能冇啦，咁嚴重嘅疫情，所以就不見去年人啊。即係其實係可以放寬嚟睇嘅，即係除咗去年嘅親友咧，同埋去年嘅元宵嘅氣氛咧，應該都冇啦。 但我哋又要從嗰個民族學嘅角度去講。點解無端端呢個元宵節會上燈呢？呢、這個上燈嘅個起源係如何呢？ 嗯 啊，因為古代咧就認為最早期咧，我哋講上古時代咧，其實農業社會以前呢個元宵節咧就冇呢個什麼叫上元啊，或者呢個係佛教就講燃燈點燈燃燈而點佛啊，拜佛敬佛啊，但係咧。以前嗰個叫火把節嘅，點火咧？點由火變燈啊？點火本來要驅趕嗰啲農地上嗰啲蛇蟲鼠蟻， 瘴氣啊， 係瘴氣，點起個火。咁後來咧，由火就變咗做燈，就變咗喺一個文化上嘅一個演化。 咁佢顺便烧嗰啲即係烧晒光嗰啲稻草囉，因为事实上呢件事係係一定有㗎，到而家啲农田呢有时你见佢都係喺度烧嗰啲禾杆草啊，等即係一举数得啦嘛，咁又变成灰呢又可以係肥沃啲土地嘛，咁就其实啲少数民族仲有火把节㗎。 系啊， 你嗰睇灵山咧，高行健咧，佢就系周围去游嗰时咧，就参加嗰啲少数民族嘅火把节咧。佢哋啲男女咧都对唱啊，火红红啊，咁然后咧就喺度即系互沟咧。高行健都会话热情嘅女子嘅目光叫佢哥哥，咁佢自己觉得有病，佢唔敢乜嘢嘢咁咯，就反嚟就都市里面咧，可能惊住火烛，所以变咗，咪同埋皇宫里面咧就变咗系灯啦。咁我所知嘅就系汉武帝个仔咧嗰阵时，佢哋为咗庆祝打赢咗咧，就开始就有呢、這个。点晒灯啊，上元节咁样嘅，咁系咯，有中元，有下元。 不过我如果从呢个人类学或者人嘅集体心理学嘅角度睇咧，其实人咧系对光明嘅嘢咧系有想象啊， 系有仰慕， 有仰慕。咁太阳、月亮，太阳就日头啦，系啊。月亮是夜晚啦，吓阴同埋阳之间啦。咁喺西方亦都系有咁样嘅吓，太阳神 月亮神系嘛，有月神，有酒，有酒神啦吓。咁于是咧，即系响以前嘅上古嘅民族咧，一到夜晚冇晒灯光，咁啊只能够点起火把。 嗯， 但系火把咧，因为佢系难以控制嗰、那个难以控制嗰、那个火嗰个大势啊。 嗯， 即系如果猛起手叫起手，即系火势大起上嚟，咁啊唔得掂嘅。咁所以咧就即系火把咧，即系既系可以有光明，但系亦都有危险。咁后来灯嘅发明咧，其实就系因为佢涉及到即系灯油啊、灯芯啊，咁于是嗰个光既有光，既亦都有长久，亦都有一种安全性。咁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晚间活动就成为可能啦，一晚间活动一成为可能咧，咁人类嘅文化就会丰盛咁样发展。 所以宋代咧就呢个最流行呢个元宵节咧就成为一个好重要嘅节，所以由宋代开始，头先我哋讲啲诗词都系宋代咧，朱重真系宋代，欧阳修系宋代咧。仲開始由宋代開始就攞咗個元宵節嘅一個習俗，就而家香港好少人識，就叫做燈謎。 係 元宵節就猜燈謎。我諗李密喺台灣讀書嘅時候有冇玩過燈謎啊？ 冇乜喎，我真係反為覺得好感嘆，就係咧台灣舊時咧就迷信嘅，我哋讀書嗰陣時唔知自從呢、這個。開始呢個閩南語化之後咧，九零年左右咧，就特別迷信，非常迷信。周圍都有廟宇啦，一日到黑拜神啦。咁就佢想，即其實即福建話啦嚇。咁佢源自呢個宋朝，因為好多嘢都係宋朝咧喺福建啊，咩泉州啊嗰啲古老嘅地方咧，佢嗰啲戲曲啊，當時都係好多。即係將唐朝嘅嘢咧再美化嘅，咁樣佢哋就依廿幾年咧就非常之講究呢個上元嘅。佢真係話佢嗰啲拜祭咧成十幾種嘅，東南西北啊，北天燈啊，南風炮啊，東寒丹啊，西黑龜啊，又火龍啊等等。原來咧佢哋係有成十二樣嘢。是在那个这个元宵做的。我不知道你两位可以做到几多少。我自己个人最感兴趣呢就是跳绳和走桥。这两样呢反为就是宋朝。 宋朝好流行。 韩国啊日本都兴的。台湾呢就搞到好複雜啦，然後咧就影曬片啦，即係介紹做旅遊啊，仲有最容易嘅咧就點天燈咯，放天燈啦，你哋有冇放過？ 我冇放過， 我都冇放過，我哋可能唔知道以前古代嘅習俗，不過而家 anyway。我哋聽首歌先，翻翻嚟再同大家講呢個元宵佳節，就係、是、徐小鳳唱嘅《花好月圓》。 爱心 两人在当地时间短，但活动范围广，目前已经涉及多区，共14个重点场所。两人入住的酒店和到访的食肆环境样本都是呈阳性，相信传播可能性极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23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7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8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8，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9.51美元，卖出1850点，刚刚转咗系1848.76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嘅一道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一股偏东气流，预料偏东气流会喺听日稍后增强。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你系咪玩啊，世杰？ 咩事啊，成文？ 嗱，农地官鸟、湿地官鸟，嚟紧仲系官鸟，你今次唔系硬地官鸟啊嘛？ 诶，你又估啱一半喎，今次系林地官鸟，树林嘅林啊！香港观鸟会会上嚟详细讲解噶啦，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代表讲下山径垃圾调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色无暇， 蓝色， 色无暇， 蓝地球。 Facebook 改名做 Meta， 带出咗 Metaverse 元宇宙呢个概念。咩系元宇宙呢？简单来讲，就是透过虚拟实境眼罩进入一个虚拟的社交媒体，你可以在入面认识朋友、玩游戏，甚至乎做嘢赚钱，当然都可以消费啦。仲未想得明？看看这三套电影的简介可不可以帮到你。第一套电影是由史提芬·史匹堡在2018年执导的 Ready Player One 挑战者一号。故事讲述在2045年，大部分人为了逃避现实世界的混乱，投入了虚拟的网络世界 Oasis。玩家可以利用一个自设的身份，在虚拟世界入面玩游戏之外，亦都可以同元宇宙的朋友共同创造另一个虚拟世界。挑战者一号这套电影的设定最贴近现在不同公司所提倡的元宇宙概念。有看过这套戏的朋友大概都会明白为什么现在元宇宙会大热。而2009年由詹士金马伦执导的阿凡达电影就讲述2154年人类为了拿到潘朵拉星球的矿产资源，开发了阿凡达计划，利用人类和纳美星人的 DNA 培植了阿凡达，并且由现实生活中半身不遂的主角透过机器利用思想操控阿凡达。主角化身成为阿凡达，连已经失去知觉的下肢都可以在阿凡达身上重新动起来。现实生活中，神经工程学早已经应用去到复康科技上面。虽然阿凡达只是一套小说，但日后神经工程结合虚拟实境出现在元宇宙都绝不为奇。第三套就是由1999年开始上演的 Matrix 22世纪杀人网络三部曲，绝对是科幻电影的经典。电影讲述主角 Neo 在身处的世界是一个超级黑客，被唤醒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活在由 Matrix 控制的虚拟世界里面。 地球人类自诞生嗰一刻开始就已经为 Matrix 提供能量，呢、这个或者都系元宇宙发展嘅最终版本，亦都警惕咗世人喺发展人工智能嘅同时，都需要密切监管。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繼續翻翻嚟星期二晚，岑日飛主持嘅廣東廣西，今晚同大家講嘅話題就係元宵佳節，因為今晚就係正月十五啊，舊歷嘅正月十五就係二月十五咧，就係我哋嘅元宵節。咁喺直播室度有啊盧偉利教授同埋依個係啊李密啊，啊李密 係 係翻翻嚟， 我諗起好多現時嘅事咧，同埋。历史喎，我记得好似 讲历史， 唔系中秋节咧，又系同阿卢伟力同你喺港台喎，嗰时仲可以三个人喎。咁咧我就谂起咗咧，因为咧周朝嗰时咧，佢就话系拜祭呢、這个即系天上即系同玉帝乞求即系赐福嘅，所以点好多火。咁咧，而嗰、那个拜嗰个神咧系紫微紫微君，系紫微星，咁啊应该系第二位嗰啲神嚟嘅，咁啊希望佢赐福吓，咁、啊、我真系谂起啊刘天赐， 哦， 阿赐官好耐冇见， 而家喺咗加拿大啊， 我知道， 已经翻翻加拿大啦。 有一两次佢翻咗嚟，我上到去都吓咗一跳啊！书展嗰阵时好似系啦，咁样。咁另外咧，我又谂起咧，即系火啦、火把节啦，同埋即系其实人好似Doctor Low 所谓咧，人系中意光同埋，但系火增火仲有一样好处，佢好好暖啊，好热啊。咁于是咧，发展到现代咧，就系、是。Barbecue 仍然是永远即是流行的聚会啦、家庭啦青年男女啦。咁到由我哋细个到而家呢，我都知道啲人呢都好鍾意去 Barbecue。我记得去大埔嗰一条路上面呢，即係海边我唔知嗰度系咪 Barbecue 圣地呢，好多 Barbecue 场嘅。喺中秋节嗰时呢系排几架车都未上到。咁啊青年男女，其实系青年男女一个即系比较开放，又热啦，又喺度烧嘢食啦。咁啊烧烧下呢就谈恋爱㗎啦。 李密，你剛才讲嗰个神呢，其实有个名嘅，都要讲讲，就系最早年嘅元宵节呢拜嗰个呢，因为而家呢个个都话要拜三官。三官就是天官、地官、水官，即是上元节就拜天官，中元节咧就七月十五就拜地官，十月十五咧就拜水官。但其实在呢个三官之前咧，最早期拜元宵节拜嗰个神咧系叫做太月。嗱，唔知道你你咪唔知见过未？你都见过林太月噶啦。 太月。 林太月咧就系林语堂个女。林语堂的第二个女，咁佢其实啊，英国身啊，林太月以前系读者文集嘅总编辑啊嘛，2003年英国身嘅林太月，咁就系、是，但系佢个本来个名咧叫做林玉如，即系林语堂三个女啊，大女就林思如，二女就林玉如，三女就林双如，林语堂嘅三个女，咁啊林玉如咧。 個筆名就叫做太月，但係依個太月呢個筆名都係林語堂同佢安嘅，唔係佢自己安嘅。咁後來佢就叫自己做林太月，好勁喎！太月神咧，其實太月咧就等於我哋傳統所講叫太一。 系、嗯、啊，太一东王太一， 太一咧，太一其实就我哋今日所讲嘅北极星。 嗯， 啊，北极星好近嘅，北极星喺中国传统嘅表示系一种永远唔变嘅星。 我当然啦， 所以问啊，你喺易经里边咧， 处理方向啦， 系啊，有一个易经里边咧，有一派咧，亦叫做最高嘅，仲劲过奇门遁甲，劲过六壬神科，叫做太月神数。 嗯， 系，太乙神数就好高层次噶啦。咁呢、這个所以呢个拜太乙神咧，就后来再去到咧，就变咗后来咧，就将中国定为元宵节，定为作为节日咧。如果历史传统系嚟自个汉文帝， 嗯， 嚟自个汉文帝咧，就因为汉文帝咧，就因为佢系点样讲啊？因为汉高祖啊刘邦死咗之后咧，跟住传咗个位。传咗嗰个皇位俾佢个仔啊，叫做汉惠帝嘛，刘盈啊嘛，汉惠帝个妈咧叫啊吕后啊嘛，吕字就系吕后啊嘛。咁但系你知道嗰个古仔咧就讲啊，呢、這个啊汉武帝就中意嗰个戚夫人啊嘛， 嗯， 中意咗戚夫人。咁后来戚夫人个仔叫刘如意，就极想捧阿刘裕做太子，后来争取唔到。咁啊變咗啊！漢惠帝上咗之後，呢、這個女后啊揸權，就然後第二個問題就話呢個漢武帝上即死咗之後咧，漢高祖劉邦死咗之後咧，呢、這個戚夫人就慘啦，就話啊你話知啦，女人係咪可以去嗰種親心去到咁勁噶？就話掉咗佢喺茅廁度，挖咗佢兩對眼出嚟，就整聾咗個耳，定玩啲藥嘅。搞到佢哑又盲又聋又哑，兼斩埋佢嘅四肢，哇！即叫佢人肢， 人肢 系 啊，即系猪嚟嘅。咁、 嗯、 所以后来我哋讲啊，所以我哋讲起中元宵节咧，都系学眼泪嘅。元宵节喺河北、喺河南、喺个系陕西，就拜祭。凡亲到咗元宵节咧，系要拜阵阿七姑。七姑咧就系、是、其实就戚夫人。嘅花名七姑，戚姑咁咧，其實就將戚夫人咧奉為次神。 嗯， 依、這個就元宵節嘅最悲情嘅一幕。 嗯， 拜次神拜太月 啊，係啊，所以有一首詩，我而家暫時唔記得咧，佢就話拜子姑。 啊，子姑就係另一個，子姑就係阿何薇。 係啊，就所以又叫又。紫微星啊，咁样先叫你。不过呢个人字，即系整到佢好似猪咁样咧，我就听到就系、是、嗰阵时佢宠爱嗰个杨贵妃咧，本来佢以前嗰个宠爱嗰个叫咩啊？唔知系咪丽妃定咩咧？咁咧就为咗妒忌佢咧，亦都用相同嘅方法处理佢嘅，就系将佢摆喺一个瓮缸里边咧，即系冇晒四肢啊，死唔死啊？使唔使咁衰 咧？我唔知啊，系咪因为女人嗰种亲心，其实系咪劲过男人？我真系唔知啊。或者卢伟力有冇研究过男女对嗰种亲心嚟嘅时候嗰种分别性？ 啊，人类学上边睇啊。 我就 因为我哋有个讲法叫最毒妇人心啊嘛，我话最毒男人心啊嘛。 我就听到一个个案系咁。 喂，无毒不丈夫、啊。 我听到个个案系咁嘅，就系、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有一个本来是国家领导人的人，后来呢就被软禁了，他有糖尿病，但是就不让他药，就结果呢就他没有失救、然后呢最后呢他是被自己的尿浸死的。 我都听了这个好了，名字都改了、 都居民是这样，居民呢是 set 咗闭路电视喎， 啊咁样， 嗱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响之前头先嗰啲历史嗰啲人字嗰啲吓，即系猪嗰啲人啦，斩晒佢四肢咩嘢嗰啲，咁嗰啲都系一种情况。但系而家啱啱我头先讲嗰个情况咧，就系 set 咗个闭路电视，系驳咗条线， 好似而家我哋嗰真人 show 咁樣，即係我係可以睇到呢個人點樣活活咁樣慢慢死嘅。 嗰時好似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有閉路電視， 有嚇，即係用一啲方法令到佢成為一種嚇，即係狀態咁咯。 如果你講起呢件事咧，就係最近鬧鬧雙雙咧，就係嗰個一個女人就生咗八個孩子啊嘛，俾條鏈鎖住條頸啊嘛，嘅喺徐州啊嘛，即係販賣，涉及好似即係拐帶啲少女咧就賣嚟賣去，卒之賣咗俾依個人啊，咁就喺23、24年內咧生咗八個孩子，咁就。即是好似忽然间啲人喺水坝度掘到一个窿咁样啦，咁就沸沸扬扬咁讲咗成个礼拜。 嗱，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哋头先咁样一倾咧，就有啲似鲁迅嗰种，就系民族性格啦。即系嗱，即系飞哥问嗰个问题咧，就系话系咪最毒妇人心？咁我就提出一个个案咧，就话唔系。我嗰个个案系讲一个男人点样对另外一个男人啦，即系所以佢个名唔重要嘅吓，即系我哋系讲紧性别啊嘛。咁于是咧，即系呢啲都系响中国发生嘅。咁系咪民族性令到即系中国人会有咁样咧？定系外国有冇啊？ 我估都会有嘅，但系咧就可能冇咁多啦，系咪？同埋或者都系。神經變態啦！我哋睇好多電影都有呢啲嘢啦。咁就，但係我都曾經即係寫過一啲小説或者咩咧，都係想講嘅就係、是例如鬼咁樣。係點解我哋中國人啲鬼咧就冚棒嚟報仇嘅，好恐怖嘅，同埋咧就好高度恨嘅，你走唔甩嘅。咁啊，一般外國人嘅鬼咧就有。好大成分咧，系可爱嘅、哦，系咪啊？笑嘅、哦，或者系我挂住你嘅、哦，咁即系我系嚟呼应翻罗伟丽你头先讲嗰啲民族性嘅问题咯，即系我都有比较过。 都嗱，呢、這个咧就真系值得研究，值得研究啦。 鬼点解冚唪都要？ 即系系咪即系为中国 东宫生太子啊？有只狸猫换太子。一直以嚟好多好多讲之不尽，凡系呢个阴魂不散啊，死不瞑目啊，还我命来啊！点解唔做呢啲嘢，搞到我哋咧就有时夜晚黑咧，都突然间一个影子啊，或者一啲咩嘢咧，你都吓咗一跳啊！ 呢个值得研究，呢、這个值得研究。 系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大嘅课题。 我从电影嘅角度又可以提供一啲嘢俾各位听众谂谂啊。嗱，類型電影咧，我哋發覺咧，喺外國電影咧就有科幻片啦，有恐怖片啦，嚇，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查酷刑片啊，即係恐怖教室啊，即係話咧捉咗啲人質喺度鋸斷佢啲手腳啊，咩殘酷嘅刑罰啊咁。但係喺中國電影史上面咧。是冇乜科幻片，冇乜呢个酷刑片，亦都冇乜恐怖片嘅，吓、即系最恐怖嗰套可能都系夜半歌声噶啦。而我哋港产片里边嘅僵尸先生啊，僵尸道长咧系喜剧嚟嘅，咁所以即系嗱，点解外国电影？有呢啲頭先我講嘅類型，而中國電影就好似冇乜呢啲類型。嗱，日本電影都有恐怖片，都有科幻片， 四谷怪談， 係啦，係啦， 四谷怪談啦，等等啦，同埋咩以前咩貞子咧喺韓國嘅咪好似 唔係貞子啊，係呢個日本片啊，講怨念啊，廣末涼子啊嘛， 咁 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即係我哋都唔能夠簡單話東方西方。系即系中国嘅民族性格咧，系真系有啲唔同啦。即系佢同西方有啲唔同咧，同日本都有啲唔同。 仲有一样嘢，多个元素。而家成日讲鬼拍鬼片，我话泰国 泰国片好多鬼片嘅，好有趣、啊、泰国人对拍鬼嗰样样。不过我哋讲翻元宵，嗱讲元宵咧，讲历史系有样有趣嘅，你就发觉到咧，宋啊唐代开始已经系定成元宵系假日，不过就系庆祝系三日，到宋代咧就五日。 系， 即系佢啊！嗰啲历史记载，通常宋人咧就庆祝元宵系五日假嘅、 嗯， 然后咧去到明朝咧就有十日， 嗯、 由年初系啊，哇大节日嚟噶，年初八开始咧已经庆祝元宵，一直去到年十七，咁、 嗯、 啊加埋十日，呢、这个就是明代。嗱、嗯，点解元代冇乜点提咧？点解明代会仲劲过宋代咧？其实原来有个原因嘅。因为问题就是中国人最喜欢讲这些东西，什么叫元宵？那么元宵就谐音，就元朝消亡， 是 那个元宵的宵变成消息的宵，那么元宵，所以元人是很忌这些东西的，不讲元宵的，变成明代的愿望，所以明人就当然拍手掌，所以 元宵就是大假期了， 大假期了，十日。 喂，十日几好喎、啊！如果你所把结识咗一个情人，直情可以去外国做蜜月啦。 系、哦， 系 啊，依个大节、啊，变咗系情人节。 可以拍一部喜剧，系咯，系啊， 激情十日， 激情十日系、啊、初八至年十七， 系 有十日。啊！但清朝啊，清朝啊，禁翻去三日嘅咋， 系 到到清朝， 系咪？唔系咁嗱，阿飞哥讲嗰个咧，就从嗰、那个即系嗰个朝代嘅嗰个宗姓啦吓。咁、但系咧，另外亦都有一啲解释嘅，就系、是、明朝嗰个城市发展啊， 系 个规模咧，响中国近代史上面啊，即系中古史上面咧，系突然之间劲好多嘅。 系 宋朝开始咧，就已经有所谓叫咩《东京梦华录》啊嗰啲 嘅， 即系已经有城市嘅繁荣。你 睇《清明上河图》就睇到啦。 吓、啊，咁但系去到明朝咧，就有埋外国通商啊咩咁样咧，就更加繁荣。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咁嘅假期咧，其实就系做生意好重要嘅因素，所以放三日同放五日系争好远嘅， 放十日就更劲， 更劲系啦，冇错啦。 而家我哋过年都冇十日啦，系嘛？ 佢喺建筑嘅规划上都即系开始好有规划，即系例如讲故宫有扎人喺度研究咧，佢呢个故宫咧，佢系 base on 明朝嘅故宫再再装饰啊，添加上去噶嘛，佢哋就揾到明朝嘅画花式嘅画啊，喺嗰啲少人去嘅地方啊，系即系好有意思嘅。 明朝嘅家具啊，即系中产人家啦， 明式家具啊， 都明式家具咧都系好有名啦，系嘛，即系响中国，所以咧即系我相信咧嗰个假期。同埋嗰個生意眼咧係有關係嘅，咁但係即係清朝點解又會將佢禁翻做三日咧？咁呢個咧又可能有另外一啲比較微妙啲，因為清朝係外族啊嘛， 佢唔想你啲人 即係生意應該係我做嘅生意，就唔係你哋人民間做嘅生意，嚇。咁、所以咧你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咧，再諗翻現狀咧。似乎有啲嘢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即係唔想你聚集得太飛廉啊！咁你話以現況嚟講咧，我哋啲人咧就乜生意都冇得做啊！哇，日日都有食肆倒閉啊！你都知道有名嘅好幾間咧都拜拜咗啦，係嘛？嗯， 将来历史就睇点样嚟写翻。而家我哋其实卢伟力可以攞依个新冠病毒作为一个。背景嚟写嘅小说喎， 我已经构思， 系啊，你默写啊，你默写 小说啦。 好啊，阿李默，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再继续同大家倾呢个系元宵佳节，就系、是、郑锦昌唱嘅《元宵佳节》啦。 笑面迎，丰收稻穗响声停，万事成。家家老少睇出会，但烟雾接连柳影，远望雾里花，如玉烟，遥舞笑盈盈。 钱袋再细应呢乡无棍可倾城全发定城市已经彩蟹清彩蟹清真本领城市将礼请再三拜再三领威风凛凛高高兴兴欢呼敬祝各位情深快意三宵静，内心畅快圆明顶，对月共进酒，同尽醉，大笑已忘形，知己畅醉，饮交灯月醉眼凝，笙歌未歇，大众要尽情，杯杯盛。夜明，大家欢乐笑面迎，丰收稻穗响声平，万事成。家家老少睇出会，淡烟舞节联柳影，远望雾里花如玉烟，妙舞笑盈盈，手花闭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一名确诊新冠病毒的三岁女童前日转送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情况危殆。女童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晚8:37离世。另外，一名100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昨日因为初步确诊入住将军澳医院隔离治疗，她今晚情况突然转差，延至晚上大约8:00离世。医院对病人的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的援助。连同上述两名病人，至今共有217名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新冠病毒的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本港新增161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大约5400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个案入面有12宗涉及 L452R 病毒株，1598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另外9宗暂时未分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已经抽调人手，加快流程和加快工作时间，希望可以应付需求，尽快在24小时内确认样本，而所有由医管局化验的样本不用再交往卫生防护中心重复确认。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屋企的一名外籍佣工今日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为初步阳性。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发言人说，外佣的深喉唾液样本化验结果确诊为阳性。至于李家超和家人交回的深喉唾液样本确诊化验结果则为阴性。卫生署经评估之后，将李家超和屋企人列为密切接触者。他同埋屋企人将按照将按居安抗疫计划喺屋企隔离14日，喺屋企进行14日家居检疫，期间需要按照该计划嘅要求进行医学监测，包括喺指定日子进行检测。而有关外佣正系按卫生署指引在家隔离，等候送院或者往隔离设施。发言人又话，李家超今日上午有出席行政会议，期间全程佩戴外科口罩。而在检疫期间，李家超会在家工作，明日计划以视像出席立法会会议有关抗疫工作的辩论环节。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已经为相关地方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并遵照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安排相关职员接受检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000

我哋又知道江户川乱步到咗六十岁，仲系视煎蛋为美食，而太宰治就特别喜欢食螃蟹罐头。 作者南山光三郎声称，当佢进行种种调查之际，逐渐发展出由料理探讨近代文学史的庞大构想，要称之为产自料理的近代文学史可能过于夸大。然而文人在吃方面的嗜好和作品的生成有直接的关系，每天的餐点就是文人秘密记录的一部分。于是我又更明白阅读这本书的乐趣，是为了文学，亦都是为了八卦，是为了文学的八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文人编食记》，作者南山光三郎，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次的广东广西，今日直播室度有卢伟力、有岑日飞，同埋喺电话度有阿李文，咁啊继续同大家讲呢个元宵佳节啊嘛。不过不讲咧，就话中国有段时期咧就唔系叫做元宵佳节嘅，系叫元宵嘅。元宵啊，俾个第二个名替代咗，又唔系叫上元，又唔系叫做乜嘢，系叫做汤圆。 系， 因为如果啲人话好多人话。曾經有一段時期，湯圓和元宵是混淆的，究竟是過湯圓節就是元宵節，為什麼不叫元宵叫湯圓呢？因為剛才我說過，元朝人就很忌叫做元宵，好像元朝滅亡，就還有一個人是忌元宵，那人叫袁世凱，他是姓袁的嘛，那個諧音就袁啦，咁啊元宵咪變咗袁世凱消亡，所以袁世凱當權嗰陣咧就下令唔俾講元宵，叫湯圓，湯圓節唔係元宵節。 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元宵嘅食物就係湯圓啦。 湯圓，但係有樣嘢咧，我經過考證咧，就最早期湯圓應該係宋朝時期，係元朝邊度咧？元朝係嗰時期宋朝嘅明州。光明的明啊，依個明州咧就係今日嘅寧波，所以食湯圓咧最正宗係要食寧波湯圓，而且嗰種餡咧最正宗嘅、最早期嘅就係一定係黑芝麻。 冇錯，呢個都係我嘅認識同埋我 嘅。梗係唔係喎？我嘅認識咧，我嘅資料咧顯示咧。最早咧，佢哋叫浮丸子， 浮丸都係嗰時嘅，都叫 浮上嚟。姜葵啊，佢哋好多文人咧，之前都有讲浮丸子，即系你煮个汤圆咧，就知道咧，佢系浮起，即系好似一片片白云咁咧，先叫熟嘅。咁咧而即系古时候咧，就有一种整法咧，就唔系包馅嘅，将嗰啲各种嘅馅料咧。即係好似八寶飯咁樣咧，就碌曬落個湯圓度，即使佢變到好似一粒寶石咁樣咧，然後咧就係、客家或者少數民族咧，佢就擺喺蕉葉上邊咁樣嘅，就就變咗似雷沙湯圓啦，就唔係浮嘅。咁啊，至於浮定係排喺度一排排咧，咁啊真係。而家啲人就方便啦，我喺超市呢几日咧就系见到咧摆咗好多汤圆出嚟。 嗱，呢个咧就可能同嗰、那个佢个用料有关 系 喎。 系啊， 因为佢系用粘米啊嘛，系嘛， 系 即系 糯米 啊嘛， 糯米嘅， 就变咗咧就系有一啲黏性啊， 系 即系以前咧就有啲比例嘅吓，糯米啊、粘米啊吓嗰啲粉咧有啲比例，咁令到佢有黏性，咁有一定嘅黏性咧。咁於是嗰啲芝麻啊，咩嘢咁樣咧，喺外邊咁樣花生碎啊，咁樣一咁樣黏咧，就產生一種即係頭先阿李默所講嘅寶石效應啊， 係啊， 即係有一種可觀性同埋一種遊戲性， 即其实呢、我哋食嘢呢，尤其是系嗰啲节庆嘅食物呢，除咗话系食落肚之外呢，仲系嗰个过程啊，系一个过程里面嘅快感。 所以而家都系亲子就使佢哋可以做呢啲嘢囉。我梗系知道啦，因为我蒸好多年糕咁样咸甜，同埋我做改良八宝饭㗎嘛。我啲八宝饭呢就系、是、个面呢就好似宝石咁样。 嗯，真系宝啦。 是你哋唔食甜嘢㗎啦，会有机会。 但係不过要问呢，就係点解汤圆系圆嘅。咁因为要同元宵节有关，因为元宵节系月圆之夜，好似个月亮咁圆，所以汤圆就越嗌啊。 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咪后面咩上元咯， 上元 咯，都系代表咗咧新年嘅活动咧，就系、是、到此咧就系、是、结束啦。咁、即系最后好似交响乐最后嘅高潮咧，梗系所有嘅乐器都一齐奏噶嘛，然后去到呢个高潮嘅位啊。 同埋不可不知咧，元宵节原来有好多禁忌嘅，有好多人咪庆祝元宵话、喂，唔知道佢禁忌喎。嗱，第一个禁忌咧就好压夹，而家呢个新冠病毒啊，我同卢伟定都要面对，就话。而家啱噶啦，而家好啱，就不得不得 有一厘米啊，一米一， 有不得非法， 系 咁而家飞唔到啊，非法铺散晒啦，被逼关闭啦，想飞都冇得飞啊！ 你唔使非法啦，你 我咩唔使飞啊？嗱， 卢伟好多头发， 不得理发，因为飞啊，话呢个发同嗰个发达个发系相通嘅，你飞咗咧，根本就唔得冇唔发得。唔可以非法。咁、第二样嘢，因为今日天官生日啊，天官大帝啊，所以你就唔可以咧，唔可以嗌交。一定系相见好。唔可以嗌交。大家无论系父母、家庭、全部朋友，全部都唔可以能够嗌交。咁呢个就系第二个禁忌啊。 唔好整烂件衫。 系唔好整烂件衫。 污糟件衫啊！ 人哋天官生日，你唔好搞我当。唔可以搬，唔可以搬屋。搬屋啊，不宜嘅。 生啊，唔好睇医生啊，唔好买药啊。大件事啦。头先我先出去买咗一啲药，又帮隔篱邻舍又买添。 所以呢个就是元宵节啲禁忌，你记住，千祈唔好非法啦，千祈唔好着烂衫啊。 冇啊，冇得非法啦。其实就 佢 个 意思即系咁样，即系话。即係如果我哋從嗰個所謂叫生活習慣嘅符號嘅編碼學啊，就係話一年嘅開始、假期嘅結束、開工嘅正式開始嘅一年之始咧，開工之前嘅嗰個元宵節。咁如果你嗰個元宵節裏面咧嗰啲象徵嘅嘢咧，係你唔會發達啊，你會好多病啊，你會點樣點樣啊，咁咪唔好意頭啦嘛，咁你迎住，咁所以咧就係呢啲就成為禁忌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係呢啲節日嘅一啲編碼嚟， 呢啲係民族學嘅一個特色，所以唔好，所以加埋一樣嘢就係特別唔可以借錢俾人。一借你就借走晒呢啲嘢， 冇错啦。 借都第日借，将 你啲财转嫁咗。 系啊，唔可以借钱噶。依日啊，今日元宵节就讲明噶，唔系情人节啊，唔可以借钱。 元宵节你问我借一蚊，我都一毫不拔。听日可以借100蚊俾你， 一毫不拔折。 系啦， 大哥咧，所以现代啲贪心嘅人咧，就变咗咧去求财咯，就趁住呢个机会咯，趁住向天官啊或者乜嘢嗰啲咯，系啊，又可以咁样嘅引申为咁样做嘅，所以台湾人咪咁多嘢玩咯， 系啊， 黑龟啊，你即系佢喺度咧，有啲庙咧就攞好多龟出嚟啊，你就去求只龟带翻屋企啊。 嗱，我嘅感觉系咁样嘅。即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係、是、所有啲傳統節日咧，好似就係離開我哋好遠啦。係，即係，但係最近呢十幾年咧，由於多咗手機啊、WhatsApp 啊、WeChat 啊呢啲咁樣啦、Facebook 啊咁樣，咁逢年過節 一啲咁嘅节日咧，又多咗一啲咁嘅朋友之间啊、亲戚嘅祝福、哦。 一早起身喺手机度搜到大扎嘅元宵佳节嘅 好多唔同嘅图案，系啦， 咩好多唔同啊，来去都有几款、啊。 唔系有好多，有我收到好多。即系我个朋友嘅种类好多， 唔中意佢哋咁样嘅，所以我自己捧住棵水先，自己影咗张相。 啊，你系好有创意，好独特啊！你咪系嗱，但系我意思即系话咧，以前过节咧就系传统嘅过嘅方法，而家咧就有一种所谓叫新媒体，同埋传统节日合并嘅嗰、那个。嗰、那個狀況，又再加上而家係新冠病毒疫情時間，朋友同朋友之間都係唔好見啦，唔能夠跨家庭聚會，咁於是咧就係網上祝福代表一切。 咁但係問米禮物嗰種比較獨特咯，自己捧住碗水先影，咁就冇做雷同啊，反正其他啲全部係轉發。人哋俾你，我又咁弊，但都唔系你自己原创者。 嗱，即系最唔中意咁样啦，即系 send 咗就等于做咗。其实佢系唔系都咁样？即系话有啲唔系好熟嘅，佢又喺度揿俾你，我就唔系啊。 分享制 群发啊，嗰啲叫做。 我即系话而家咧，我唔系好高兴呢种嘢咯，因为咁样咧，你讲咗或者系 send 咗图咧。表示feedback 咗咧，當做咗咧，呢樣嘢係非常之嗰、那個係冇真實性嘅，冇真情嘅。當然你疫情又例外啦， 冇經過你嘅感情，冇經過你嘅人生命嘅感受， 係啦，即係話唔係幾好啦，已好疏離，越嚟越疏離。是啲人，我即係甚至懷疑佢俾錢，嗱當然俾錢啲人設計呢啲圖啦。所以离去嗰十几款，咁然后甚至你可以俾钱一个 AI 咁样叫佢帮我，将我手机所有嘅人 send 晒都得噶，系咪啊？即系 嗱，我今日咧都有搞新意思嘅，喺面书上边，我晏昼咧就去买咗一模一样嘅两个套餐，咁就同我老婆撑台脚，咁啊喺餐台上面咧就。用一個 top shot 影落去、一個日本嗰啲壽司定食套餐啦，咁、咧就都幾靚嘅喎，咁咧就係寫咗一段文字嚇、元宵佳節好事成雙，同妻撐台㗎， 四隻腳，四隻手， 係啦，冇錯啦。 其實我趕唔切啫，我係想攞。一啲花啦，同埋今日新买嘅花咧，又影一张嘅，就话唔使人送啊，我自己买咗一盒啦，同埋以前人哋拎嚟嘅都有啦，咁样就嚟唔切做呢幅相。如果即系我可以成日想示范，点解你唔亲力亲为做啲嘢咧？即系而亲力亲为系一种诚意嚟噶嘛，而呢个认为做俾嗰个人咧。就表示咗我重視佢 咯。不過咧，即係如果我哋話講月亮咧，喺元宵佳節咧，同埋中秋節咧，原來嗰月亮同我哋嘅心靈嘅距離咧係唔同嘅。中秋節真係近啲嘅個月亮啊，嚇、即係我哋食嗰啲叫月餅係嘛？咁啊。咁但系咧，即系元宵咧，虽然系 有汤圆 吓，但系有汤圆，但系咧就即系月亮同我哋嘅距离咧，就冇中秋节月亮同我哋咁近。 系 咁呢样嘢都其实点解咧？你哋两位认为吓？ 哇！即系地球运行嘅轨道， 唔系心理距离啊！我讲 心理有嘅，但系事实上系咁。你点解美国嘅月亮特别圆啊？佢事实上佢系接近啲啊嘛，系咪？飞哥，我哋中意研究外星噶嘛， 系。另外有一样嘢咧，你话我觉得系最遗憾嘅，就系元宵佳节嘅文化。猜燈謎啊！呢個咁嘅傳統可以講係以香港嚟講已經完全冇，差唔多幾乎冇喎。我都未見過香港人玩燈謎。燈謎其實好有文化喎、啊。 有一小部分人有，我識 有 部分人。 而家有今日我收到一啲網上燈謎， 係 啊，仲限時嘅，即係話咧，今晚10點鐘之。 之后咧，我就会公布个结果啦。 灯谜咧就可以浅、嗯、可以深， 啊、 即系其实都有啲学问嘅。嗱、啊，浅到好似话叫你猜个灯谜，一只狗就两个口，叫你猜一个字，咁呢啲系最浅嘅。咁啊，嗰个咪哭 字啦， 哭字咯，两个口下低个犬啊嘛，咪一只狗两个口啊。再深啲啊，以前台湾大学搞过灯谜咧，就话叫做话系个谜面就吐泻。咁又然後個謎底就射萬字一句，咁要考四書五經，咁啊變咗你要一定要讀個萬字，你先識得點樣能夠對應呢個燈謎叫做土蛇。係 啊，嗰啲叫做輻射啊，即係覆水個覆同埋影射嘅射啊。係 啊， 所以李商隱咧有句詩咧叫分曹射覆立燈紅。就係、是、玩呢、這個啫，以前我哋讀書啲師兄都教過我哋玩嘅，即係你唔可以講出猜中嗰個嘢，你另外一個詩句咧就係即係射翻，即係、就 是、 我明啦，好似嗰啲暗語。 所以嗰個吐射嗰個燈謎咧，那個謎面係吐射咧，射萬子哥佢個答案就係萬子講。如喜好辩哉，我唔系好中意辩论嘅。如不得已也，我系不得不辩论嘅啫。佢讲当时你要的确嗰啲咩？儒家墨家嘛，咁啊，唔系呢个杨朱墨呢个同埋墨家嘛。咁啊，但系咧，将个辩论个辩就系同音嗰个大便嘅便。 系 咁啊，如喜好辩哉，我唔系想大便嘅。如不得已，咪叫吐泻咯。 系 啲人 几好笑噶呢、這个问题，呢、這个不得咪 冇错冇错， 可以转出嚟嘛，所以几好玩嘅。即系但系而家冇啊，香港而家都有系嘛， 冇咗呢个灯谜文化。 有啲系比较冇乜深度噶咯，有啲比较冇乜深度嘅人，佢又中意好有文化，咁都有玩嘅，同埋都我都有睇过佢哋嘅，就冇有好兴趣咯。但系飞哥，我又想记得一件历史啦，就是、以前咧，我同你喺嗰个诗情画意。嗰度咧你就揀新氣質啊！ 係啊係啊！ 咁咧就係嗰時咧，就係、是、你就特別講呢個一夜魚龍舞依一首啦。咁就係啦、啊，另外仲一首咧就係、是、中秋嘅銀漢無聲轉玉盤啊，係啊，即係我聽講會重播緊喎，呢啲幾好啊！咁、咧就我就想同你講咧，就係、是、寶馬香居咧，就其實咧。好多七夕咪好多呢、這个元宵嘅诗咧都有噶， 系啊。 咁我自己 朱淑珍有几个元夜都系讲呢啲嘢， 系、啊个个都讲宝马雕居啊，反正就宝马香居啦，即系咁样咧。其实我自己初时发现啊，而家冲浪地咧就李商隐最早讲嘅。咁你新气质梗系迟过李商隐啦，咁、但系句子咧就。佢呢個青玉案咧就成為名句啦、名詩啦。咁、但係其後，明朝啊、元朝啊、清朝啊，有啲人嘅呢個元宵嘅詩咧，都會提及呢個寶馬香居咁、就即係話，其實熟讀唐詩三百首。天下文章就一大抄。 系啦，好啦，我哋有礼拜，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啊讲下听晚嘅节目啊，听晚嘅节目其实卢伟力都可以讲嘅，叫做电影节帮唔帮到本地嘅制作人？卢伟力，你认为帮唔帮到？ 帮到嘅， 帮到噶， 喺创作上面有冲击嘅。 咁就有海林、曾翠山同埋邝佩斯主持呢、這个。电影节帮唔帮到本地制作人？跟住落嚟嘅节目就系《那些年》张伟基啊！我哋最后一首歌就系薛凯琪唱嘅《糖不甩》，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中国诗意如糖水的雪意恨故老的细枝要我们也能 有些中国诗意，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圆爆料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深，糖不腻，谁是幸福的爱人？云在天。杀伤之君，岁月绿地未知，愿望便利志，爱得似一首唐诗。谁和谁去在今天，享受万世的糕点？看看窗前，看看你。不是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